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一，农历7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致贺信； 我国市场主体达1.46亿户，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成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有力保障； 聂海胜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24点开启，汽油和柴油均每吨上涨140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下午5时2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主持晋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晋升上将军衔的5位军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5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晋衔仪式。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是我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2030年议程为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了明确目标。当前，世界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应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克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落实2030年议程。习近平强调，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平台和本次论坛，共谋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际，加强国际合作，合力为落实2030年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今天在北京举行。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航空科技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科技领域之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航空科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展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十分必要，大有前途。希望本届大会为促进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由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主办，中国航空学会承办。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创新驱动发展，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中部崛起，创新先行。湖北省牢记总书记嘱托，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充分释放科教优势资源潜力，以科技创新驱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总台记者王亚民、林书、刘慧民报道。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家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看不见传统大型断压头的数控机床正有序运转，以 3D 打印的方式为飞机、火箭等国之重器制造金属部件。企业首席科学家张海鸥自豪地告诉记者，这台7月1号正式建成投产的铸锻铣一体化机床攻克了 3D 打印不能直接打印锻件的世界性难题。 它实现了微区的铸锻同步数字化的锻造，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它的能耗减少了90%，锻件的制造技术来讲巨大的变革，就保证我们在智能制造里面取得领先地位。 历经20年科技攻关，6年市场转化，这项来自高校实验室的全球首创已经转化为真金白银。近年来，在这片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土地上，全球首款128层三维闪存芯片，全国首个400G 硅光模块，全国第一条主攻折叠显示屏6代柔性显示面板生产线等多个全国乃至全球的首创不断诞生。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荣凯表示，齐聚在武汉的92所大学、130多家各类国家级创新平台，正是光谷快速发展的动力源。 科教资源对高新区发展起到了一个支撑作用，光谷它是搭建创新的平台，利用好区内的这种技术的资源，推动成果的转化，就大学的成果让它到市场上、到产业上得到应用，内在的创新的动力不断的释放。 为把科教优势持续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自2020年以来，湖北加速创建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创大走廊，7大湖北实验室、3条特色产业带、1条由武汉出发向东连接鄂州、咸宁、黄冈、黄石，沿长江延展100余公里的科创走廊，正成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在距离武汉东湖高新区不到100公里的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推动辖区企业与武汉光新平端网龙头企业配套发展，走出了一条传统工业基地发展动力变革之路。2020年，曾经以冶金建材等传统工业安身立命的黄石市，在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长了60%，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铁山区委书记郭波： 依托光谷科创大走廊，把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我们基础产业的研究和我们应用产业的再创新，和我们武汉光谷科创大走廊的优势把它融合起来。 中部崛起，创新先行。湖北省发改委主任陈兴武表示，十四五期间，湖北将以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造产业创新生态，将湖北省建设成为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到2025年，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大健康2个万亿级支柱产业，形成高端装备、先进材料、节能环保、数字创意及科技服务产业4个5000亿的优势产业，形成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2个1000亿级特色产业，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的支撑。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今天举行，这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科研机构。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大需求，在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基础上建设多学科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云服务系统平台，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与评估体系。中心常务副主任陈芳介绍，目前平台已包含10个 PB 的数据，已有超过174个国家的20多万用户访问。 10个 PB 的数据呢，它是公开共享了，所以说大家呢有一些基础的数据，10个 P 的数据呢能够在我们的平台里面来使用。同时呢，这里面包括有卫星遥感数据，还有一些统计的数据，还有一些生物生态数据，就类型可以平台可以登录看很多样。这些数据呢，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在线的做集成起来的分析，所有的整个数据的管理和分析的这个基础流程呢都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了。科学家和用户呢可以个性化的来做一些指标的这种组合计算，把自己的结果拿回去。 以大数据为科技支撑，中心将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加快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高端科技智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落实中提出中国解决方案。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表示， 我们愿意与全球合作者一道手拉手肩并肩，共同推动技术创新机制，为科学的落实2030年议程，为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不懈的努力。 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46亿户，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成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有力保障。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我国是拥有100万亿经济总量、超亿户市场主体群体和14亿消费者广泛参与的超大规模市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长到1.46亿户，增长了近1.6倍，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表示， 全国1亿多的各类市场主体吸纳承载了近3亿左右的农民工就业，有力的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了农民生活。我们个体工商户群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近3亿人的城乡居民的就业，对吸纳和稳定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据介绍，相关部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全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深入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等方面，不断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 近期市场监管系统集中公开曝光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对涉事主体吊销许可、顶格处罚，列入严重失信者名单，将违法涉事人员绳之以法。总局组建以来，全系统共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97万件，罚没金额103亿，有效维护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金砖国家第11次经贸部长会议近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五国经贸部长就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经贸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本次会议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召开的。五国经贸部长达成了金砖国家第11次经贸部长会议联合公报，承诺深化国际抗疫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陈超说，此次经贸部长会议的成果可以用新、广、实三个字来形容。 一呢是新，成果文件涉及到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新领域的议题，体现了这种新的时代内涵。金砖成员都非常重视，各方都展现了很强的这种合作意愿。第二呢是广，这次成果文件覆盖领域还是非常广的，一份联合公报加上5份具体的成果文件，确定了未来合作的方向还有重点领域。第三呢是实，成果文件应该讲很好的贴合了金砖国家的这种实际情况和实际的需求。 在深化务实合作领域，各国强调把握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发展机遇，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帮助中小微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等。 五方一致同意就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启金砖国家电商的合作。然后呢，各方也就如何发展数字经济、 如何削减消除这种数字鸿沟，达成了很多共识。应该讲啊，这些成果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的。 聚焦服贸会，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是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带来了各领域颠覆性的创新，催生了大量服务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总台央广记者韩萌、冯硕、张小璇报道。 在本届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大兴展区的 XR 虚拟演播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在16平米的空间内，通过 5G 加 8K 加 AI 等技术的构筑，体验者仿佛真的置身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某文化传播公司围绕着中华传统家文化打造了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观众可以在光影的包裹下置身于从古至今的建筑群落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千年盛景。负责人韩月说， 你像传统的景区，我们可能只能是这个从感官上去看它，但是有了沉浸式之后，你可以与它场景里边的元素进行一个互动。这其实它是以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形式，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去为老百姓带来这种感官上的一个升级提升，用数字去赋能我们的这个文化。 在服贸会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某国际教育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演示了新开发的汉语水平考试居家网考系统。他说，这是为了顺应远程考学的新业态做出的一次与时俱进的改变。 因为是居家嘛，所以我们有个人脸识别在一块儿，有个摄像头，然后声音网速的一个检测，都满足通过之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考试。机器的人脸识别加上第二机位的共同监控，这是一个居家的一个考试，一个监考。 在数字服务专区里，一家国内领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正在展示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台自动驾驶的无人配送车。该平台的研发人员说， 我们可以通过无人配送车实现24小时的运营，这样一种特点，这样无人配送车呢就可以承担更多的末端的主干道，还有夜间的以及特殊天气情况下的配送工作。 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第一批典型案例，督查发现部分地方央企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发现，四川省遂宁市监管严重缺失，放任遂宁新景源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以土壤改良之名非法倾倒处置污泥，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在垃圾处理方面，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多年间将混有大量生活垃圾的建筑垃圾违法填入农安县基砖厂取土坑，严重威胁地下水安全。在湖北黄冈、孝感、襄阳等市，磷化工产业污染环境问题依旧突出。作为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回头看都曾指出的突出环境问题，湖北并未有效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用，致使部分磷石膏库泄漏，严重污染环境。督查还发现，广东茂名全市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 34.5%， 电白区大量生活污水直排对水东湾海域造成影响。两家央企方面，中国黄金位于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的13家矿山企业中，9家企业存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中国有色集团下属大冶有色公司环境污染严重，该公司一尾矿库距离长江干流仅800米，存在废水直排长江问题。针对以上案例，督查组将进一步做好后续督查工作。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24点开启，汽油和柴油均每吨上涨140元。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走高的影响，国内成品油将在今晚24时迎来年内第11次价格上调。本轮油价调整后，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家用轿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6元左右。卓创资讯分析师徐娜。 那么至此呢，2021年至今，国内成品油市场一共历经17次的调价窗口，其中呢是11次的上调，3次的下调和3次的搁浅。那么标准汽柴油是分别累计上调幅度在1265元每吨和1220元每吨。那么折合成升价呢，就是92号汽油和0号柴油一升的涨幅分别是在9.9毛和1.04块。 分析机构认为，后期来看，原油需求依然受到疫情遏制，供应端稍显利空，原油大概率高位弱势调整，下一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周期初始搁浅或上调概率较大。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5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广州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系通过密接排查发现。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深海一号大气田首口井投产以来，经过2个多月的安装调试，今天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井，标志着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实现全面投产。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 教育部日前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培训材料与国家课程相关的内容应符合相应课程标准要求，不得超标超前。 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日前注册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出资设立，注册地址在北京市西城区。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8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6.39亿手，成交额为52.2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88%和13.61%。 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民沱江、嘉陵江及三峡区间来水增加。今天14时，三峡入库流量涨至54000立方米每秒，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长江2021年第一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北京今天发布了第三轮 PM2.5 来源解析研究成果，在北京本地排放中，各类源绝对量实现瘦身。移动源占比46%仍最大，生活源占比16%跃升为第二大源，扬尘源占比显著下降，工业源占比略有下降。 经过2年半的改建后，杭州市临平区体育中心昨天正式启用，这也是浙江省首批启用的改扩建亚运场馆。场馆将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期间承办足球预赛、排球预赛以及空手道预决赛等项目。 截至今天，聂海胜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聂海胜曾于2005年10月12号到16号执行神舟6号载人飞行任务，又在2013年6月11号到26号执行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今年6月17号，聂海胜乘神舟12号再次登陆太空，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黄河干流近日迎来秋汛，壶口瀑布进入最佳观赏期，水流携带泥沙奔涌而下，巨大的冲击力使河谷内翻腾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呈现金黄色景观，形成了壶口瀑布特有的秋汛美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加拿大外长加尔诺5号发表声明称，康明凯、迈克尔已被中方任意拘押1000天，谴责中方司法程序不透明，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加拿大外长有关声明罔顾事实，对中国抹黑攻击，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中方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康明凯、迈克尔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提起公诉，从近日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看，二人犯罪铁证如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二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加拿大一方面标榜法治国家和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公然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其虚伪面目暴露无遗。谈到任意拘押胁迫外交，中国公民孟晚舟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近1500万中国网民联署，要求加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加方应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让他平安回到中国。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几内亚当地时间5号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孔戴至今下落不明。记者从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了解到，在几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情况稳定。总台驻非洲记者杨琼报道。 自反政府武装扣押了总统孔戴，并宣布成立军政府后，反政府武装所成立的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多份新闻稿，并颁布了新宵禁令等措施。根据规定，几内亚将在全国范围内每天晚上20点开始实施宵禁，整个国家由军队管控，原部长、省长、地方长官等由军官替代。该委员会要求所有官员于6号重返岗位。此外，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原政府部长及代表被要求举行协商会议。当地时间5号上午，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从早上8点开始，首都科纳克里市多处发生激烈枪战。几内亚特种部队人员冲击了总统府，占领了国家广播电视台，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扣押孔戴总统，废除宪法，解散政府，关闭边境，成立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并接管权力。尽管联合国、非洲联盟、西共体等多个国际组织对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予以谴责，并呼吁尽快释放总统孔戴，但截至目前仍未有孔戴下落的最新消息。首都科纳克里市局势暂时趋于平稳。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同在几内亚的中国公民保持沟通，提醒大家避免外出，加强防护，保障安全。目前，中国在几的机构和人员情况总体稳定，尚未收到受波及的报告。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6号宣布，塔利班已经攻占阿富汗北部潘杰希尔省的全部地区。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阿富汗国内的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他还称潘杰希尔战事并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当地的网络通讯将会很快恢复。阿富汗塔利班还将向当地民众提供食品和药品。反塔利班力量民族抵抗阵线领导人埃哈迈德·马苏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本人目前安全。有消息称，埃哈迈德·马苏德和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都已经离开潘杰希尔省，前往塔吉克斯坦。除了潘杰希尔省之外，阿富汗其他地区的局势总体稳定，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喀布尔国际机场已经部分恢复运行。卡塔尔外交部5号表示，卡方派出的技术团队已经修复了喀布尔机场的部分设施，机场已经可以接受运送援助物资的航班起降。卡方称，今后几天将每天运行航班向阿富汗空运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此前，根据阿富汗当地媒体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原计划在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正式宣告成立，但因为相关准备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府的成立仪式被推迟。 本台消息，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副主席费多罗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军在俄罗斯边境周围国家不受控制的无限制的部署生物实验室，引发俄罗斯专家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佟林、刘宇华、张浩森，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Heart